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主持人方明。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首席讲师杨金波杨老师，继续和我们讲讲礼仪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方明你好。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呢又到了2018年的12月份了。通常在年底的时候呢，职场人士都会比较忙碌，除了写总结呀、写报告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聚会，有一些商务宴请，答谢客户，答谢合作方之类的。尤其是涉外的企业或者是外企，由于单位当中呢有一些外籍人士，所以呢他们还会放假过节。整个公司啊、部门里啊，或者同事之间呢，难免也都会有一些大型或小型的聚餐聚会什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吃西餐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方面的礼仪常识。 对， 其实说到西餐吧，我老有一个想法，其实中餐的这个食材啊多种多样，但是中餐的这餐具相比较西餐，我觉得倒简单。那西餐就不一样了。 西餐是吃的简单， 对呀、 道具特别复杂。 你往那一坐，左边四五样，右边四五样， 斜前方还有。现在很多的外企，他会在一个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比如说三选二这种环节当中，他会来一次餐桌礼仪的测试。 什么叫三选二啊？ 那么大家一起吃饭呗。其实他们也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多高的素养，可能他更多的是看他的国际化，看他对外交流的这种经验的多少。你要说吃西餐有多么的高级，它也未必。 嗯， 但毕竟它是一种特殊的一门学问，所以尤其是对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多或者经常出国的人，知道一下西餐的礼仪是一件挺好的事儿。 嗯，所以说餐桌礼仪还是要学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西餐餐具的使用方法。 嗯， 来吧，杨老师，咱们这个。左边这么多，右边这么多，您来给归着一下吧。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比如说你要去进入一个西餐馆之后，你在点菜的过程当中，服务员会过来跟你不断的交流，我想问你的是，那个服务员是先给你点菜呢，还是先给你摆好刀叉？ 有一部分西餐简餐的餐厅是把餐具先摆好的，如果是没有摆的话，正规的西餐厅是不摆餐具的， 对， 他会让你先点菜， 对， 之后来给你上餐具， 没错， 对。 但是正餐，它是根据你点的几道菜来决定你用什么样的刀叉。点完了菜之后，工作人员拿着菜单走了，给了厨房，然后其他的那种服务人员，就 waiters 或者 waitress，迅速上来，在你眼前铺一个餐垫的盘子，然后左边、右边、前方。各自搁不同的东西，左边搁的是叉，右边搁的是刀， 好。 那么到底摆几个叉子和几个刀子呢？我们看西餐一般来说有几道菜，就论一般的情况下的话，西餐的标准道数以五道作为最常见。第一道是色拉，接下来是汤，然后接下来就是那道主菜，主菜后面还有两个，一个是甜点，一个是咖啡或者是红茶，就是五道就构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次这个商务宴请。但实际上呢， 好像很多人不会吃到那么多。 相对来说，朋友之间去吃西餐的话，可能无所谓要不要点这么多哈、那比如说是一个特别正式的场合，我要请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或者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来请我吃一道西餐，我是不是完全按照这个一二三四五去点呢？ 中国的西餐馆里面，只要它不是以某一个地域的特色做一个招牌的话，那就是属于国际标准的礼仪。国际标准礼仪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这五道。有些宴请你们女孩子吃的比较少的，一般吃这样，前两道汤和色拉、 可以 选一道，但主菜是一定需要点的。关于甜点和茶呢，也选一个、所以一般来说三道菜的偏多， 也不是完全那么循规蹈矩的。 对，它属于正餐的一种简化的方式。 开始， 然后开始左边搁叉子，右边搁刀子。它的使用的方式呢，应该是从外往里取。 它这些刀叉的样子都一样吗？ 不太一样。吃色拉的切蔬菜的那个刀就是普通的刀，你要切牛肉的刀它会带齿，切鱼的刀它会不带刃。 叉子有区别吗？ 叉子只是大小上的区别，功能上都基本差不多， 用什么样的都没有太多关系。但是呢，我觉得商务场合这些事情你是要知道的。 对，虽然说有些人可以只用一把叉子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它的标准配置是左边一把叉子，右边一把刀子。用完了这道菜之后，把两件餐具都搁到盘上去，然后一起收走。汤有两种汤盘，一种稍微偏深一点的盘子，西餐的汤比中式的汤稠一些，这个是一定不可以端起来用的。还有第二种双耳杯，这个双耳杯仍然需要搁在桌上，一勺一勺的往嘴里去吃，但是到最后阶段双耳杯是可以端起来的， 一饮而尽是吗？ 对。 但是请您注意啊，就是西餐礼仪当中啊，喝汤是尽量不要出声音的。那接着我们再顺便说说吃面。西餐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是吃面的。 对，西餐因为它没有筷子，吃面条尤其是意大利面条， 对， 还就得用叉子去卷，然后一点周围没有滴了下来，直接放到嘴里去。 对，很多人可能不习惯用那个叉子那样卷，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场合又特别重要的话，那就别点这个了。 别人喜欢的不一定是我喜欢的，适合别人的也不一定全都适合你。我只会选择不一样，看起来很特别，我是不会去选择人人都有的，像是跳跳我跳我的，口红跳跳你跳你的，音乐跳跳我跳我的，漫画跳跳你跳你的。感觉跳 挑你的，我挑我的，你挑你的，我挑我的。 然后就要进入主菜了。 主菜呢，在西餐里面，它就是代表厨师水平，也是今天的一个重头菜。它会牵扯到配什么酒的问题。红肉配红酒，白肉配白酒。红肉其实就是以烧烤类的为主，牛排、羊排，也包括像鹅肉。白肉就是鱼、海鲜，也包括鸡肉。特点是味道比较清淡，配白葡萄酒。一般来说，不管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都用的是高脚酒杯。我们一般看到的是搁在桌上的会有两种风格的，一种是比较丰满的那一种的高脚酒杯，还有一种是比较苗条的那种。方便你能告诉我这两种酒分别是盛什么酒的吗？两种酒杯， 胖的 丰满那一种，胖的那种。 对，胖的是放红酒的， 放红葡萄酒的。 瘦的肯定是放白酒的了， 放白葡萄酒 的， 或者是香槟，哎，这一类的。一般来说呢，这个酒杯还有一个端法上的问题。最典型的用法还是端着杯柱，这是比较典型的用餐者的一种端法。拖着杯肚的方法是不是一个好办法？手离着那个杯体太近的话，会改变酒的温度。 说了这个拿酒杯的方法了啊，还有就是，中国喝酒的时候呢，我们会主动给客人倒酒。 对， 那西餐的这个红酒也好啊，香槟也好啊，还是这个白葡萄酒也好，我们能去倒吗？还是应该由服务员去倒呢？ 服务员会在最开始倒，但是在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用餐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建议给身边的人主动添点酒，但是这个酒不要添满，一般来说酒杯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我们喝的时候呢，能干吗？中国是喝酒喜欢干杯吗？ 哎，对，中国酒喜欢干杯。其实西餐呢分三类酒，还真的有一种可以干，但并不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既然说到这儿来，我们多说几句啊。总体上讲，咱们中国人所接触到的西式的酒可以分为简单的这么三大类：餐前酒、坐餐酒和餐后酒。餐前酒很简单，度数比较浅的，酒精含量比较低的，以水果酒、香槟这一类的为代表。比如说还有鸡尾酒这一类的，都是适合于聚会，正式的宴请没开始，大家可以用来垫垫底儿的。还有一种就是佐餐酒。佐餐酒其实就是两种，我们刚才说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还有餐后酒。餐后酒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常说的洋酒，一般是适合于家庭式的聚会，搞一个 party 结束的时候，男士们凑在一起，哎，那个酒是可以干的。 但是在正式的这个西餐的场合上啊，没有说干杯这说的，对吧？ 没有，因为正式的宴请就这两种酒，红葡萄酒或者白葡萄酒。 好，刚才呢我们是从吃主菜，然后呢顺道说到了酒啊，怎么样点酒啊，怎么样拿酒杯啊，包括喝酒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其实我们知道主菜还没吃呢， 对， 吃主菜的时候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现在我们终于说到了主菜。主菜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刚才说的红肉和白肉，从左边拿起叉子，右边拿起刀子来，然后开始一点点的来介入一个宴会的最重要的环节。首先要做到一点，如果这道宴请是在餐馆里面倒无所谓，但是如果家庭用餐，这道主菜上来之后，有些人的习惯，他的口味比较重，上来加胡椒粉。这里有一个礼仪上的小的细节，如果是家庭里面用餐的话，请注意一定要在简单的尝一口之后再确定要不要加胡椒粉。没有尝直接往里加调料的做法是对主人的不尊重。其实这一点也可以推广到咱们中餐的家庭用餐，先尝一两口，然后说一点，哎呀，我口味比较重，喜欢吃辣椒，那再加点。所以这个小细节应该注意。一块肉、一块鸡、一块鱼搁在眼前， 请先从眼前的这一部分来开始切。女士们，块儿可以切得比较小一点。这儿特别要说明一句，我们参加商务宴请的时候，有些人是重点并不在于用餐，他脑子里需要高速运转， 要说事儿， 要说事儿。这个时候请注意，尽量大块儿，你不至于说整天那个嘴是老是有东西，你就没有时间交流。如果对于翻译一类的人来说，记住一句最简单的诀窍，当别人在自由聊天的时候，暂时不需要你来翻译，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 赶快吃， 赶快吃。而且如果知道主菜可以选择的话，每个人点的时候，像翻译或重点的商务人员，一定不要去点那些繁琐的东西， 比如说 带皮儿的、带壳的、带刺儿的，这样的话他会很多的占着嘴。 这是刚才说到了切肉，那我们在切肉的时候啊，就以牛排为例吧，是吃一块切一块，还是把它整个切的差不多了再去一点点吃呢？ 两种都有，这里面代表了世界上的两种风格。一种风格是美国人式的，一般来说他是把所有的都切完了，然后把刀子搁在盘子上，叉子从左手递到右手，只用右手拿起叉子来，一边谈笑风生的聊天，时不时的再吃一块。 商务场合也可以这样是吗？ 也可以这样。 嗯， 但是欧洲人的做法，他们习惯是切一块吃一块，一边吃着一边切着。但我们中国人呢，也不必用那么的亦步亦趋的跟着外国人走。 嗯， 你认为怎么样方便你就怎么去做，这样更率性一些。那接下来一边吃着一边聊着，中间会有一个过程是放下刀叉的。 嗯， 需要聊天，商务宴请不管中餐西餐，一定要留出时间说话，也就是说刀叉一定要有时间放在桌子的盘子上，但是怎么放这个刀叉又有讲究。一般来说呢，表示没有吃完的是把叉子整个搁到盘子的上方一点，成八字，中文的八。请注意两个刀叉不要交叉在一起，不要碰在一起，这是表示没吃完。表示吃完的方式，把这个刀和叉并拢在一起，然后竖隔着，垂直于我们的身体，搁在整个餐盘的偏左一点，这样服务员一看，哎，你就吃完了。 嗯， 但实际上呢，很多服务员当他在准备收你的盘子的时候，他还是会问一句的。但是如果你要摆成八字，他是会连问都不问的。好了，这是刀叉在用主菜过程当中的基本的使用方式。 嗯， 请注意有几个忌讳，就是刀叉在使用过程当中不可以出声，而且两个胳膊在切的时候不要影响到周围的人。对于一些长期在外企工作的人来说，那它就是一种职业技能，这就是你的一个工作上的事儿。而关键是餐桌上的礼仪，人们往往会看得比较敏感，当一个人出错了，别人会不太好意思去提醒。 对， 而这个跟工作当中出了错是不一样的，所以尽量不要出错。 所以适当的学习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是刀叉的使用。 嗯， 说了第一个禁忌啊，不要出声音。 嗯， 拿起来比比划划就更不行了吧。 对， 别说西餐了，中餐拿起筷子来比比划划都是不可以的。 对，因为它是用刀子的，刀叉的更具有伤害性。其实这一点我还真的试过，我发现如果这个餐桌上比较沉闷，我们都不会挥舞刀叉，但就怕是哎呀谈得高兴的要命，有些时候会情不自禁。所以这个时候千万注意，西餐里面的挥舞刀叉比咱们中国人要挥舞筷子，它可能禁忌的更多，因为毕竟那是一把刀子。好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主菜，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就要等下一道菜上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左边右边的叉子和刀子已经都光了，没有了， 都收走了 啊， 要吃甜品了， 要上甜品了。这个时候甜品端上来之后呢，这个刀叉它用的是我们正前方的，当然没有刀子了，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勺子和一个小叉子。我要想说的是，这个叉子其实相当于 刀子的用法。你这个蛋糕是需要切的， 嗯， 那就拿叉子沿着那个 边边角角来切就可以了。 对了，它可以往下直接往下走。用完了，把这个叉子和勺子还是要搁到甜点的盘里面去，服务员也会把它给收掉。每次基本上服务员都是连盘带刀叉一起都收掉的。 如果说中途离席了呢？ 那就把它摆成八字，服务员一定不会来收。这个甜品下去之后，这个桌上基本上干净了。 我们要喝茶了。 喝茶了。 喝茶这儿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吧？ 一般来说是没有了。西餐里的这个时候的茶或者咖啡，咖啡是他们的文化，可以根据个人的选择。我特别想说这个茶，最后一道的茶应该是发酵茶，比如说以红茶这一类的为代表的。 那我们就吃完了。吃完了我们就要告别了。 吃完了也并不是马上道别，因为西方人呢，他们其实聚会的机会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但凡有个聚会他们真的当回事儿一样，他会 且不走呢，是吗？ 且不走呢，还真的聊天。 嗯， 而且如果在别人家做客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环节叫做 Siga time， 嗯 ，Siga break， 嗯， 就是男人们在一起来抽雪茄或者喝烈性酒，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那个环节里面，也就是说并不是吃完饭马上告辞。 如果是告辞的话呢？ 告辞的话那就没问题，这时候做客人的要对主人要致谢，一定要致谢。那么像餐馆里面有些时候这个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用完了，他们的厨师会出来来认识一下。其实这个时候一方面是来征集你对他做菜的意见，其实更多的是彼此留一个机会给他一个赞美， 就是赞美， 赞美这个环节 和感谢 啊，赞美。 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比热闹的也敢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猜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

除非这个自助餐的等级特别高， 庆典来说会多一些哈。 对， 相对来说人也会多一些，因为是自助餐嘛，得自己取菜啊，不像西餐有人给你上菜第一道第二道，那么自助餐都是自己取，那所有的菜都在那儿摆着，这个取餐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定的顺序呢？ 一般来说啊，开始用餐了还真的不要所有的人同时都先去取，稍微客气一点 after you、哎、你们先去取，人差不多了我们才开始去取去。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时间上不要太集中。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先取哪一道菜，自助餐先从这三道菜来开始取，冷菜、色拉和汤，这个南方北方都照顾到了，而且中餐西餐也都照顾到了，先从这三道菜开始取。那么接下来如果说我们用冷菜盆取了冷菜之后没有装满，我们是接下去继续往下装呢，还是回来先吃完了冷菜再去重新取呢？ 先回来吃然后再起身去取吧。 有些单位里的食堂中午供应的就是自助餐，如果是食堂我也不想多取好多次，也不想多吃什么，如果吃食堂的话，那你就一个盆儿全盛满了转一圈回来再就不用回去了，这个是可以。但真正的宴请有三不混的原则、 嗯、 自助餐三不混。第一，冷热菜不可以混装，你取完了冷菜之后不要在旁边加热菜。第二是菜品跟主食不要混装，南方人吃米饭北方人吃面食，这些主食都可以专门的装到小碗里或者小碟里面。第三是菜品跟水果不要混装。 自助餐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泛的一个场合，但实际上先取什么菜先吃什么还是应该有一定顺序的。 对，那么接着往下说这个顺序，先取冷菜、色拉和汤，接下来那就是取热菜 之类的， 接下来是主食、嗯、或者这里面也包括甜点，最后吃水果。一般来说自助餐当我们吃到水果的时候就意味着对方已经在准备收尾了，这几道菜按照这个顺序大概应该注意一下，就别太乱的太过火。 嗯，我们来说说细节的问题啊、嗯、 啊， 菜和饭是不能混装的，但是我们经常发现就是在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很多人习惯把这个盘子里装一碗饭，然后把那个菜直接倒在那个面啊或者是米饭上， 盖浇饭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啊、 就那样。 包括广东菜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浓汤， 嗯 啊，就是要和的米饭在一起吃的。 对对， 其实呢要想和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更建议是米饭就盛在米饭的小碗里去，把那个汤把那个浓汤浓汁儿来放到小碗里去，这样去吃的话更加体面一些。 嗯， 扣到盘子上去吃实在不太好看。 这就是刚才您也是特别强调的，菜跟主食是不可以放在同一个容器当中的， 对， 一定要分开 放，就别混装呗。 尽管是自主餐也是这样哈、嗯、这个我们特别容易犯这个错误。嗯，还有就是 装水果，这边可能搁点菜，那边搁个西瓜，那咸的和甜的放在一起也不是太好。 可能您自己不太讲究，觉得这么吃没关系，但如果说这个场合还相对来说比较公务比较正规的话，即便是为了好看好，为了这个优雅咱们也别这么装。 对， 另外呢自助餐啊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大家吃饭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是自助餐的另外一个特点，所有的菜都到齐了，每个人的吃饭速度完全可以自由地发挥出来。 嗯， 它不像桌餐，那个菜是一道一道上的。其实如果要想讲原则的话，那很简单，就是彼此照顾进度。比如说方便你吃的比较少，你吃的比较少，那你就吃的适当的慢一点 、嗯、 啊。我呢一看你吃的差不多了，已经在好像在等我的时候，那我就适当的快一点。这是吃的多的和吃的少的，男士女士。那么主人客人之间也是这样，相互照顾是相互顾忌。尤其不要出现的是你已经开始吃水果了，我还得去取一些特别 吃主食呢是吗？ 啊，吃主食或者吃啃骨头啊这类的会耽误时间。 哎，说到啃骨头哈、啊、其实就说到吃相的问题了。 以吃相推断一个人的文明素养有点过于强求，有点牵强、 嗯、 但是古今中外的人都习惯于以吃相去推断这个人的基本素养，那就成了一种共识呗。 对，其实餐桌礼仪啊，我觉得吃相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嗯、 像我们之前所讲的餐具的用法呀，包括一些规矩啊，这是硬件，但是这个吃相真的是软件，但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和一个人的修养是有联系的，是挂钩的。 对，你要想让自己在职场上比较体面一些，你就假定自己是六方会谈的其中一方的人员，早晨起来在国宾馆那个公共餐厅里吃早餐，旁边有许多的记者在对着你，这是要求你至少做到四点。第一，你要吃饱，第二，你要吃得快，总体时间有限制的，第三，你要有时间交流，不是光那儿吃完早餐就完了，你要有时间说话，第四，一定要吃相优雅，或者说没有让别人可以找到一个某个角度某个瞬间照一张相将来给你放到网上去让你很难堪的事儿，就这四条。 嗯，所以说公务人员也好，职场人士也好，在这个餐桌前啊，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表现， 没错， 一举一动， 嗯， 包括一颦一笑。 嗯， 既然要关注吃相啊，那我们就从一些细节开始吧。 嗯， 我们也经常看到，不管是吃自助也好啊，还是吃什么餐也好， 嗯、 尤其是你高兴的时候就忘了吃饭，吧唧嘴，喝汤，很大声音。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一般人不太会指责你，或者说给你指出来。 反正，在吃相当中，如果说有两点是最容易犯错的话，就是你刚才轻飘飘的带出这两个，一个就是吃饭的吧唧嘴，另外喝汤出声。可能有些人会提出，哎呀，你们不知道，有些民间，有些特定的场合，吃面条或者喝汤就应该出声，在那个特定的地方里面，它是一种风俗，但风俗并不一定都可以上升到礼仪，礼仪是具有一定的广泛的适用范围的，更多的是指商务场合，有主人客人之分的。好，重中之重的两条说完了。 嗯， 接下来第三个要说的就是，凡是不可以下咽的，一定不要入口。比如说啃骨头啊， 啊、哦，刺鱼刺什么之类的， 鱼刺的 带皮毛的那些东西、啊。 这里面，你看，这就是牵扯到中西方餐饮文化的不同。 嗯， 西方人的正餐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没有鱼刺哈、 啊，没有鱼刺，它只有鱼骨头，鱼骨头很容易剔掉的。咱们吃的范围比较广，带毛的、带皮的，还有带鱼鳞的。嗯，这些都可以吃，但这就对我们的餐桌上的吃相提出了要求。各位呢，把这句话再认真的品味一下，凡是不可以下咽的，你就不要入口。比如说吃个猪蹄儿，或者吃香酥鸡这一类的，先把肉和骨头给它分开。吃饭过程当中，包括商务宴请，是可以用手的，那么用左手捏着这个香酥鸡块，用筷子把这些肉和骨头分开，因为它是商务宴请，所以骨头的部分建议就不要去啃了，直接吃肉。鱼刺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你剔得再干净，它也会有剩余的到嘴里去，你可以低着头用手指头把这个鱼刺 拔出来， 拔出来没问题、嗯、但其他的要尽量避免，就一定注意不是当着全场人的面吐出来，低下头吐到餐巾纸里面去包起来，然后再转身把它扔掉，一定不是直接吐到盘里去，也不是把它包起来扔到烟灰缸里去，也不是搁到桌面上去，要起身把它低调含蓄的给它扔掉。 说到吃东西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有的时候吃完饭啊，我们会为了清除口里面的这个异味，会嚼一块口香糖。 嗯，这的确是一个小问题。这块口香糖千万不能嚼起来没完，你嚼几分钟其实也就差不多了。包括打嗝、嗯， 忍着点，实在忍不住了，咱们把头低一下，就是尽量把这些事情把它最小化，应该是 对，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吹个泡泡，你还没到，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的 的干道，我当街运道，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甜蜜，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就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巧克力香糖，回到了街上，随心所欲。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地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巧克力香糖，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我爱你，我想你，眼睁睁看你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些细节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自助餐，说到了自助餐呢，怎么样取菜，该注意什么问题？ 有个敬字，是我觉得可以多说几句。在我们用餐过程当中，要保持一个敬，几个环节要注意敬。第一个是，我们取菜的公共区域里面要干净。你比如说，人家有些汤特别讲究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 对， 这个不要随便去破坏它。还有吃那个刺身，它摆得那么漂亮， 对， 在公共区域里面不要去随便破坏那种美感。你包括在桌餐过程当中要取点东西，你要确定它不对的汤再拿过来。 嗯， 或者说没办法确定，那把盘子给递上去。这是第二个敬，运输过程当中的敬。第三个镜是自己眼前的盘子。 嗯， 现在比较讲究一点的餐馆，我们的面前是有两个盘子的，一个是小碟，另外一个是大盘。 嗯，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我们的边角余料应该搁到小碟里去还是搁到大盘里去？我只要一说各位就明白了，大盘的是不换的，小碟的是来回换的。所以说当服务员撤走了一个小碟的时候，那你留在大盘的东西仍然搁在那边，那些边角余料，那些骨头，那些鱼刺，那永远是脏的。所以说还是提倡搁到小碟里去。三个净关注一下。 对，第一个净就是公共区域， 对， 干净我们要保持。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净，我们自己桌面的干净，餐盘的干净，还有这个食物的干净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在餐桌上呢，我们会有一些忌讳。 因为我曾经看到一本书说用筷子的三十忌啊，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的。 三十个忌讳 啊，而且算少的呢。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加上一个自律，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包括很多的忌讳了，你就可以自然就可以消除。毕竟要注意一个美观。还有一个就是连筷， 就是我加一点还不够，我再加一次，还不够，再加一次，连着使用筷子。你要说一次都不连吧，你也做不到。所以这里面一个建议是，连筷，第一，连的次数要少一些，别来四五次、五六次。第二，这个筷要连的事儿是连到自己的小碟儿里去，而不是直接连到嘴里去。 很多都是习惯，习惯成自然了。有些人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也可能知道这样的礼仪，但是就是因为他平时习惯是这样错的，所以到关键时候他依然是错的。 对，怕的是自己都不知道。你比如说还有一件事，就是添酒盛汤，一把勺子端在右手上，然后盛这个汤要倒到碗里去的时候，请注意一定是往里倒，你要用左手是往右倒，用右手是往左边倒，而不能用右手是往右边倒，这就算往外倒了。中国古代这个是在祭祀的时候才这么做。 对， 所以不管是添酒啊、添汤啊、添水，一定不要往外。 好习惯是要养成的啊。 没错， 我们今天说的都是跟吃相有关的，一说到吃相嘛，大多是不好的。 嗯， 反面教材才特别容易让人记住哈。 嗯， 我还见到过这样的，喝汤，汤很烫，他就把这个椅子往后一挪，然后撅着屁股就这样去喝。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见过这样的。 这其实还是说到了那个体态的礼仪的事儿。刚才我们说过了，西餐的餐桌是长条式的，汤上来之后是把椅子往前一挪， 嗯， 靠近了汤，这样他的身体是直立状态，稍微一低头取一口汤喝到嘴里去，然后再直起身来说几句话，然后再低下身放到嘴里去，又直起身来说话。他只要是在说话状态，身体都是直着的。所以提醒一下，掌握一个理念，在商务宴请过程当中，其实大部分时间身体是处于直立的状态，只有在用餐的一个刹那是低着头啊，放到嘴里去，但是只要放到嘴里咀嚼的时候，直起身来看着对方去聊天。 嗯，这是一个用餐体态的问题。 体态 的问题。嗯，今天我们说了很多都是一些小细节的问题哈。 嗯， 说来说去我们也是吃到差不多了，吃到差不多了有一个尾声，就是该剔牙了。这个不能回避。 首先呢，这个牙签呢在国际礼仪当中是没有牙签的。 嗯， 但是人们习惯于亚洲人用牙签，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用牙签有什么不对，在国际礼仪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包容性和这种普世性的，它包括了也接受亚洲人可以剔牙，但是绝不接受直接就往嘴上去剔。在剔牙的时候应该用手适当的一挡，或者是用餐巾来一挡。 其实只想告诉大家，就是吃相啊，它确实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味，而且一个人吃相如果不好的话，也是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 对，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一个人的礼仪水准是由各个单项细节组成的，但是各个单项细节的分儿不是最后累加起来的，而是相乘出来的。比如说100个礼仪细节，咱们知道了其中的90个，不是说我们就得90分，而是说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单项0分，总体就是0分。而这个单项0分出错率最高的可能还就是在餐桌上。 嗯，还有就是想跟大家讲，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礼仪方面的知识，但是呢不是说让大家拿这个东西来秀来表演，而是希望你能够真的把它植入到心里， 对， 体现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也不仅仅是商务的场合，包括你的家里，你平时的一言一行，只要把这些都植入心里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了，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失误了， 到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形成这种自然，别人觉得很舒服，你自己也觉得很舒服，最后不是做出来的，而就是让别人感受出来的。我想这应该是礼仪的一个最高境界，也算是咱们节目应该倡导的一个理念吧。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呢就全部结束了。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从一数到七，数来数去乐此不疲，还是那株迷兰从冬长到夏，春去秋来从未开花，岁月在无声的流淌啊，我的迷兰不开花，大雁南来又要北望啊，我的迷 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